0155515幺400015515幺。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高佳，我今天朗诵的散文是来自现代女作家冰心的作品，我们把春天吵醒了。读这篇散文会给人一种心潮澎湃，积极向上的感觉。它描绘的是中国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的春天，它既是以春天为背景，又象征出中国劳动人民生产热情高涨，象征着祖国春天的到来。我们把春天吵醒了，作者冰心。季后上的春天像一个困倦的孩子，在冬天温暖轻软的绒被下安稳地和睦睡眠，但是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分秒必争的中国人民是不肯让他多睡懒觉的。6亿5000万人商量好了，用各种宏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他吵醒。大雪纷飞，边谷的朔风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我们的心里带着永驻的春天，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去吵醒季后上的春天。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在沙场上晒出了春天，在纺机上织出了春天，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在波涛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在鲜红的唇上唱出了春天，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春天揉着眼睛坐起来了，脸上充满着惊讶的微笑。几万年来都是我睡足了，飞出冬天的洞穴，用青青的草色，用潺潺的解冻的河流，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唤醒你们。如今一切都翻转了，伟大呀，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春天驾着呼啸的春风，拿起招展的春帆高高的飞起了，哗啦啦的春帆吹卷声中，大地一切都惊醒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京方向车多，京开高速新发地到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这个周末的节目呢，跟平时不太一样啊。经常收听我们周末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关心的是我们的伴侣动物。 嗯，自从用了学会这个词儿以后，你用的非常频繁， 特别的高级，我觉得。 嗯， 特别的合适，对不对？ 嗯、 包括像什么小龙虾呀，什么蜘蛛啊，是吧？这些都可以算是我们的伴侣动物。 蓝魔鳌虾， 哦，对，反正就是蓝色的，整个的那小龙虾，哎呀，特别好， 嗯， 而且也可以吃，哇、哦嗯，真的，所以就跟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彻底的结合起来了。今天咱们依然还聊一聊这些可不是这些，就是这陪伴我们的啊， 又差点说错了吧。 这可以陪伴我们的这些小动物们，对不对？啊、而且我们请来的两位呢，依然是来自美联众合的非常专业的专家。我们先请出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蓝魔鳌虾的主人李一涵大夫， 欢迎李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伴侣分院的李一涵。 哎，欢迎李大夫。还有一位是 吴大夫， 我是第一次见， 我也是。 哦，那就是今天我们的新朋友吴大夫，欢迎吴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济和分院的吴培。 哎，吴大夫，您平时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啊？ 软组织外科。 软组织外科，就是比如说有个什么擦伤啊、划伤啊， 是吗？ 鸟， 比如说腹腔手术。 哦，还 我们把人家的专业说的跟卖大力丸的那就能治了似的，其实人家特厉害。学盲了，对不起啊， 对不起，就是腹腔外科手术啊。 对，比如说肿瘤，常见的绝育。 哦，您直接说绝育，我们就知道了啊。好的啊，今天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开始呢，想先让吴大夫聊聊您的这方面擅长的，比如说肿瘤，咱绝育我们都比较了解了啊， 嗯、 咱说一说肿瘤呗。肿瘤是不是因为人的肿瘤就是身上的，比如说得了什么的，是吧？有分良性的、恶性的，在咱们小动物身上是不是也是分良性和恶性之分呢？ 是 这样的区别吗？ 良性和恶性呢，这个通常我们会在手术切除以后呢， 嗯， 采取病理切片去做进一步的确定， 嗯， 但在外观上呢，很多良性的通常是形状规则、包膜完整，就是摸起来会比较光滑或者说圆润的、 嗯、 这样子，更倾向于，但是也是有例外的啊。 明白。 恶性呢，在外观上看起来可能就会不那么漂亮， 嗯、 比如说疙疙瘩瘩，更容易破溃出血，当然最终的都是靠切除以后病理确定。 那他们经常会得的一些肿瘤是什么呢？ 嗯，我们在临床现在最常见的，比如说乳腺肿瘤，皮肤肿瘤，还有一些骨骼的一些肿瘤，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吧。 说到乳腺肿瘤，包括您刚刚说的卵巢啊、子宫啊、那些，好像是不是就得绝育一下，可能对预防这样的肿瘤疾病的发生会有效呢？ 对，是的。所以临床医生通常都会建议早期绝育。早期绝育是预防这些肿瘤性疾病的最有效，而且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些预防手段。 嗯，关于这个咱们每次都聊 过好几次了。 不管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反馈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因为我们都是养小宠物的嘛，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情也好啊，其实都是站在两个对立面的。 啊，有一些朋友们可能觉得相信大夫的啊，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有些就会觉得这样不太人道， 残忍， 哎，还是应该让他们顺其自然的活着。 嗯， 我们问问李大夫，因为李大夫不仅养虾哈， 对， 家里边也 养。李大夫还有一个绝技， 什么 针灸绝育，是不是 李大夫这么厉害？ 你又逗了。 没有吗？ 针灸不能绝育。 对，针灸可以麻醉，但是不能绝育。 哦， 嗯，你看，那你回答一下明明刚才那个问题。 你们家的那个猫，去世 了 吗？ 两只都是女生。 公的叫去世 啊？ 你都说都学这么多回了。对不起啊！ 我们家两只都是女生，所以都已经绝育了。 哦， 对，一只是已经绝育的流浪猫收养的，所以咱们现在就是北京能看到街上跑的猫的话，如果耳朵上带一豁，有可能就是已经绝育或者是去世的猫。 哦， 按男左女右，耳朵上会打一豁，这样的话就不会被好心的流浪组织或者是那个好心人 再绝一遍， 对，再做一遍，对，对。然后第二只就是我自行在伴侣动物医院做了，对。 啊，自己做的？ 不是我做的，但是外科大夫做的。 哦， 对，在我们医院做的。 哦， 你不会啊？ 对，我只看内科跟中医，谢谢。 哦， 谢什么呢？ 哦，原来是这样。哎， 对对对， 那你最，因为你是大夫嘛， 嗯， 你从大夫的一个角度来说一说，绝育也好啊，去世也好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 你觉得？ 你包括你作为那个宠物的主人， 嗯， 你发没发现他们在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性情上？比如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猫，自从给他咔嚓了以后，每天晚上都到他的床上去尿一下， 嗯嗯 嗯， 就是以示他很不满。 嗯 嗯，你们家的猫会吗？还有人跟我说了一种说法，就是。谁带他去咔嚓的，他就会这辈子都恨谁。所以他们是这样， 嗯， 比如说是李大夫的猫，李大夫会找一个通常情况下这只猫一辈子不会再见第二次的人，比如说像咱俩， 哦， 就可以带着他的猫去绝育， 哦， 然后再给他送回来，他的仇恨就会在我们两个的身上，就不会恨他。 哦， 会这样吗？ 哦，我先回答这个最 第一个问题。你家的猫有没有 问题？哦，我家的猫是我觉得啊，除了这个可以预防或者说避免以后会存在的生殖系统的疾病以外，就是对它本身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家的小猫是我从小五周龄就八长大养大的，养大之后它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开始发情，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它是发情，因为它没有比较明显比如叫啊或者在地上打滚啊，完全没有这些情况，它只有一个情况就是吐。 它是有了吗？已经 对，不定时呕吐，就一天能吐两三次，然后我就以为它是胃肠道的问题。 这是发情吗？ 对，这是发情的一种， 啊， 有些母猫会这样。对，然后就是，然后后来就是它刚开始先吐了几天，之后才慢慢开始出现，比如说就是你摸它后背，它会撅屁股呀，或者在地上赖着跟你打滚啊，之后才出现这种行为。但是它会伴发呕吐，就是一般发情花一到两周会停，停完之后因为猫是诱导发情，所以它可能会再次发情，很快又发情了，它一发情它又开始吐，所以我也没辙了。然后因为我比较担心我的猫，是因为我的猫是有这个冠状病毒存在的，所以我很担心给它做完绝育之后，它万一要是这个不幸怎么说呢，就是抵抗力差呀，或者说是应激受刺激，冠状病毒就是变异了，就有生命危险。 什么叫冠状病毒？它是一个带菌者什么？这个 冠状病毒的话是一个通过体液或者血液传播的一个猫的病毒病，正常的话这个病毒会存在猫的肠道里面，就是它可能会表现出比如说猫偶尔抵抗力差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偶尔表现出呕吐或者腹泻，但是一旦受到应激刺激，就比如说往大了说可能绝育手术或者搬家或者这些，往小了说可能打个疫苗挨一针或者洗个澡受一下惊吓，这个病毒一旦变异了，它从肠道跑出来了，就有可能变成传染性腹膜炎。 哦， 每个猫都有这个 啊？不是，因为毕竟传染病嘛， 也 是 偶发性的。 对对对，有的有，有的没有。 嗯， 对。然后传染性腹膜炎的话有两种表现，一个就是干性传腹，它主要表现在眼睛或者是神经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神经症状，包括眼睛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湿性传腹，可能会有胸水或者腹水，但是这个病就是目前来讲啊，应该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根治的，但是现在国外也有一些药，就是说可以控制这个疾病，有治好的这个几率，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怎么说，它的这个治疗率还是比较低，所以还没有说全面上市。 嗯， 对。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 第二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猫来医院做绝育的话，是不是需要演一出？ 对对，会不会恨别人？ 这个我遇到过一个，就是因为那只猫也是就是从小打疫苗，就在我这儿做的，所以但是因为虽然我不做外科手术，但是跟这主人关系也比较好，所以他家猫是一只公猫啊，叫多蒙的一只小黄猫，也特别可爱。然后他做绝育，主人就提前联系我说咱俩能不能演一出？我说周几啊？他给我说一下时间。我说不错，今天我提前。 谈片酬吗？ 为什么还有片酬呢？ 给我的经纪人打个电话 去。是吗？我现在看一下我的档期、啊、然后当时他是来我们医院，就是我约的是安大夫做绝育，但是去世，公猫要去世。然后来了之后我们俩就先演了一出，他又万般不舍的把他从那个猫笼子里抓出来，然后我说啊，多蒙快跟我走吧，我就抱着他就冲向诊室然后就交费做手术，然后主人非常满意。 是吗？ 对，就觉得就是 这个附加服务需要加钱吗？ 就并没有收费，有情出演。 哎，真的会有用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主人的一个心理吧。对猫来说，应该它只要来医院，闻见有这些消毒水啊，或者其他动物的这些气味，它都是挺害怕的。 来，那个真正做过这些手术的吴大夫，你讲述一下，到底会不会有这种？ 像您说这个片酬的问题，我们还真的没有。 不是，您先把片酬 没考虑过。 我就是随便 自此就开始收了啊， 自此开始找经纪人了。会不会真的 在临床上并不明显，并不明显？因为其实，在动物来讲，它的思维模式相对是直线的，不会像人那么复杂。当然确实有做完绝育以后性格或者情绪发生一些变化的，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来看呢，这是极少数的。据我不完全统计吧，不会超过1%，绝大多数在手术后的、就是恢复好的这种状态下呢，他的情绪或者说脾气和以前还是基本上是不能够保持一致的。但在手术恢复期呢，可能会因为不适疼痛，还有当天在医院受到的刺激，可能会表现一些异常，比如说易怒，比如说，去一些床上啊，或者说主人的衣服上去排尿啊，在这个期间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期间通常一般不会超过一周，或者说在一周左右。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您亲手咔嚓了它，然后下次主人比如说他又生病了，因为觉得您。很熟悉，然后医术又好，还拜托给您看，但是这个猫一下想起来是您咔嚓了它，它就不愿意，有这种情况吗？它会有这个反应吗？ 我没有遇到过有这样反应的、 就没有回头客， 当然 你知道吗？ 当然 咔嚓完就没再来 咔嚓一次。 因为在于猫，绝大多数猫都是很少接触陌生人或者陌生环境， 那倒是， 所以它来到医院接触到陌生的环境，包括像我们临床医生都是陌生人，他的紧张情绪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就是从出了家门或者说钻进他的那个 航空箱 啊，对，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到医院可能就会已经准备好了这种状态。但是就现在来讲，因为猫随着和主人越来越亲近，相对好的做，没有像您说的这种状况。 哎，那我那个朋友，他们家那个猫已经连续在他被子上尿尿，已经尿了有一两个月了。就是因为带他去咔嚓了，然后好像就是他心里非常不高兴，他每天晚上趁你熟睡的时候就跑到他的被子上，然后我朋友说他其实不是被那个湿的那个感觉弄醒的，因为被子可能比较厚，他睡得比较沉，他是被他的那个 气味， 对，非常臭。他说每天晚上都是被熏醒的，而且每天晚上都来一次。他说他已经买了4-5床被子，连续的每天洗每天晒，但是已经换不过来了，因为冬天的被子又厚。这是啥问题啊？就是报复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但是是不是真正的是就那一次绝育或者说去世导致它持续这么久，我觉得是未必，或者说等下次有机会我们行为学老师过来，咱们再专业的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在不经意期间导致它情绪不开心了，当然猫确实会报复主人。 它不开心就会 对，比如说 李大夫讲讲你被报复的经历。 对， 对， 对，我一直在点头，是因为我们家猫就是之前我们家是两只猫，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猫砂盆，然后就是我们家猫两只嘛，有一只大的一只小的，然后有时候肯定比如说正常我可能一天清一次，万一忙两天清一次，它就会把干掉的屎球从猫砂盆里爬了出来，然后在地上当球玩，然后有时候坐上看电视，我觉得哎怎么这么臭啊，然后一抬沙发下面已经五六个了。对，他就是在报复我，觉得我不给他打扫猫砂盆。后来我就买了两个，对。现在就这种问题概率就比较少发生。对， 哎，猫真的会那个，他们能允许跟别人共用一个猫砂盆吗？因为我老听你们说养猫的事儿， 要 N 加一。对， 我不养猫， 嗯， 但是我有一个姐姐，他们家。他家大概有七八只猫， 嗯， 然后常出，反正我每次能见着的是三四只，有几只胆特别小，就我去他们家多少回， 嗯， 都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但是他家的猫砂我看就只有两个大的地儿，就是两盆吧，我也不知道那多大算大，反正就是， 嗯， 大概就这么大一块， 嗯， 跟那个小学生课桌那么大，嗯，那么一个盆， 差不多， 一共就两个， 就是正常的话， 好像他们也没抢厕所，我觉得。 他们不会抢，但是正常的话，猫按道理讲应该是有 N 加一个猫砂盆比较好。就比如 他家九只，就应该有十个。 嗯，对，如果家里够大的话， 没有那么大地儿呀。 对对对，但是就因为猫是比较爱清洁的动物，就如果猫砂盆比较少的话，你就要就是早晚都要清洁它， 嗯， 要不然如果里面有其他猫的很多就是尿球或者是粪便啊，它可能觉得很脏，就不愿意在那上，可能会尿其他的地方，床上或者沙发上之类的。对，也有可能会像我们家猫一样就抱抱把屎球给爬了出来。对。 所以就是清理就 OK 了，就是 对 爽一点也没事，只要里头别有别人的排泄物就行， 嗯，对，主要还是看家里的空间吧，你要是家里空间不够大，你放十个就摆满了。 对，啊， 对，整个家就是一大猫砂盆。 对，那也还是挺可怕的， 嗯，是。 嗯，好，刚刚说了一下就排除了心理原因， 嗯，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心理戏太多， 嗯 啊，老想着来我们做出戏，但是做出戏可能就是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点，可能对猫的影响并不大。那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比如说他做了这个绝育或者是去世之后，他的激素水平是不是也会有变化，所以才导致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变化呢？还是就是我咔嚓的这一刀其实对他的激素的分泌啊什么任何影响没有，只不过就是他可能不会再生育了，不会再有下一代了，其他的影响任何影响都没有。吴大夫， 激素影响是一定存在， 一定有的， 一定存在的。哦，嗯，内科医生是不是很专业？这个， 嗯， 内科医生，你快说说。 就是之前啊，就是我当时还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咱们临床上就是比如说那个公狗或者不是母狗或者是母猫做绝育手术的话，有存在比如说只摘卵巢或者只摘子宫的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话就整体摘除，主要就是怕有残存的激素影响。对，比如说要是只摘子宫不摘卵巢这种情况的话，它还是会有发情表现，只是说不会生育而已。 对 对，还是，但是像我说的发情表现的话，不是说只存在它叫啊，或者说那个打滚，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呕吐，然后比如说厌食、掉毛、消瘦，它会有很多这个对身体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情况发生。因为毕竟动物它对于繁殖这方面就是单纯的繁殖，所以如果要是主人不想让它有宝宝的话，就是还是建议绝育。啊，但绝育之后的话，激素一定是会出现，就是有一定的波动。那在这个时候啊，建议的话，主要就是粮食和情绪方面的控制。 嗯， 情绪方面当然以多安抚为主啊，多陪伴呀，啊，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要控制它的饮食，要不然激素水平一旦失调，它很快就胖起来了。对对对， 哦， 这个是非常常见到的。 哦，哎，那你有没有接触过这种？就比如说我去世完了之后，或者绝育完了之后，有一些变化了。 嗯， 你帮我扎扎针啊，就是针灸啊， 肥胖的 麻花罐啊什么的。 对对， 针灸减， 针灸可以减肥啊。 针灸当然可以减 肥 了， 针灸减肥当然有了， 这个是有的，但是对他们也管用啊， 满街都有。 对对对对，管用。对， 也是 针灸 扎他们那个就是控制食欲的那个神经吗？ 食欲的一些穴位， 然后他就吃的少了。 对。对对对，就跟人一样，跟人就整体差不多。因为肥胖的话分两种，一种就是他不能够控制自己饮食的这个节奏，一直觉得饿，然后这样就是通过针灸让他抑制这个 这个怎么说呀，让他不感觉到饿，让他有一种饱腹感、 哦、 还有一种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痰湿的体质、 嗯、 痰湿体质的话也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轻微的肥胖、 嗯、 啊，咱们要把它痰湿消除也可以通过针灸跟中药进行一个调理。 哎，好好，慢慢聊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领域了啊， 让他给你扎扎 我估计也是通的， 可以、 也是通的啊。一会儿咱们也来聊聊通过中医怎么去减肥给猫猫狗狗啊，因为肥胖问题真的在他们这个领域也存在的蛮普遍的。另外咱们也让吴大夫帮咱们介绍一下，比如说给狗啊猫啊做这个绝育的时候，我们之前包括术后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好不好？也来到我们的一会儿这个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一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别把爱爱爱丢了，怎么会有爱生恨，你就快变成黑的，你的云为了什么变得黑的，你累了吗？冷血动物总是比较随的，偶的爱在哪，爱如何变成爱，快把仇恨变成爱，爱的魔术就像鬼斧神差。 It's so easy L-O-V-E， 再多一点的关心，爱不能只是句口头禅而已、 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十全十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等你。 爱的意思就像你生病时照顾你的护士，没有爱要如何度日，我们爱是一个数字，一到十或许不止一到十，其实爱腐蚀即是何必的良辰吉时，散播快乐散播爱，爱要及时和仇恨受败的时候难以启齿，但孩子得说出来，爱有很多种，爱做很多梦，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痛，但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哦、 有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 Love the Magic， 长久住我这一本一到十爱的秘籍，散发你的魅力给你飞一般的自信， Bling the bling the 每个男生对你目不转睛，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十全十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等你。 春意盎然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天到，秋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join us。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不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抽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红绿衣签。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今天是双休日，我们来关注北京各个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转多云，气温在23到8摄氏度之间。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气温在21到3摄氏度之间。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气温在21到3摄氏度之间。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气温在21到6摄氏度之间。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气温在21到5摄氏度之间。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气温在20到2摄氏度之间。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气温在20到2摄氏度之间。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气温在22到7摄氏度之间。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气温在16到0摄氏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城高速万和桥到太阳宫桥以及京城收费站到来广营桥的进出京双方向车多。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二环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末一块儿和您聊一聊咱们家可爱的伴侣宠物、伴侣动物。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我们请来了两位非常专业的来自美联众合的大夫啊，一位呢是主攻中医的啊，扎针儿啊，拔罐儿啊，刮痧呀， 穿小鞋，然后给领导 地下画， 对，算一 算呀、啊， 对对对， 运程如何呀？ 主攻这方面的啊， 对对， 遗憾大夫， 对，这是走这个心灵思想派， 资深 HR， 还有一位主攻 资深中医 技术 派 啊，对对对，欢迎李大夫啊、 嗯， 还有一位是技术流的啊，这个主攻的是咱们的 外科， 是外科， 嗯。 然后比如说是做绝育啊啊，包括还有如果有肿瘤的话哈、啊、可能是肿瘤的切除以及切片分析等等等等，这些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肿瘤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宠物容易得上肿瘤啊，不同的宠物它可能哪个部位更容易得上肿瘤啊，我们平时应该注意点什么，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我们先聊一聊可能大家伙儿都比较感兴趣的 减肥 的问题， 嗯， 对不对啊、 来吧，涵涵， 怎么减呀？就扎着针能减吗？ 管住嘴，迈开腿啊！ 这对于 哎呦，你说， 对于人来讲都挺难的、嗯，但是人能控制，但是猫猫狗狗可难，又狗还好， 嗯， 猫可怎么办呢？ 对，咱们 我觉得都不好、嗯，就是他们都控制不住，人也控制不住。 那是很 对吧？ 对对对， 不然就不会有针灸诊， 那是 这件事了。 那是 他大家的梦想都是该吃吃该喝喝，想不动就不动， 身材还倍儿摇， 然后就躺在那儿，让李大夫给扎几针就瘦了。 对， 是所有人的梦想吧？所以李大夫，你实现一下全民族的梦想， 就是是吧？这放到第三块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减肥的话，头两条肯定是也是需要的，一个就是饮食的话，现在动物也是有这种减肥的处方粮的，因为它里面可能就比如说粗纤维含量比较高啊，也有一些饱腹感，就跟人有些吃那个减肥的一些 红薯 代餐什么的，我看对对，好多人吃这种。然后第二个话就是运动，一定要有运动量，但是运动量要看动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有些年龄比较大，或者已经有一些心脏问题，或者是骨关节问题的话，它就不适合在平路或者是坡路上那样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比如说游泳，这些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嗯， 对，第三个才是咱们说的针灸减肥，对，这个就是犬猫针灸减肥的话跟人其实差不多，然后其实选用的穴位的话也是两方面，就我刚才讲，就是一个的话就是让它有一个饱腹感，让它觉得不饿，那这些穴位就基本上是在这个是任脉上的一个穴位，也就是在身体的怎么说，就在肚子这一块吧，在对对在对对在腹侧，然后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胸骨和肚脐连线的中点啊，这个穴位叫中脘， 胸骨和肚脐，胸骨连肚脐， 要让他给你， 对对对，胸骨、 这个这个这个、 对、 这个、 胸骨、对对对，跟肚脐连线的中点、 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肚脐下一寸叫气海、 哦、 还有一个肚脐下三寸，就是寸的话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指关节就行、 啊、 对对对，然后这三个穴位都是会让你感觉不饿的啊，但 真的会不 哎，人也是这样吗？ 对对对，人也是这样， 那就时常按摩按摩会好一点。 待会儿你 对对 对, 对, 对、 哦，真的真的呀。 对，在家的话可以按摩，然后也可以就是艾灸，就熏艾都可以。但是因为自己在家就是自己扎自己，这个可能有点残忍，就对对对，就按摩就行了。 哦。 然后其次还有一方面就是让它利湿。啊，就是痰湿体质那种利湿，或者说补气，有一些气虚啊，这些它也会有一些肥胖的表现。那一般就是咱们在这个胃经上面找，就是足阳明胃经最重要的穴位叫足三里。 嗯、哎，好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人的话叫足三里，动物的话叫后三里。然后就是在后腿，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这个就是膝盖外侧。就是外侧这个骨头上缘往下四指宽的一个地方，也是在两个肌沟里面，也是可以自己按，如果按对的话就特别酸，感觉特别酸的就是按对了，如果没按对就是没有感觉或者生疼，那就肯定就按错了。还有一个叫三阴交，三阴交的话就是在就是脚踝，就是内脚踝上三寸的大概这个位置啊，一共就五个穴位就很好找。 对，但是对于动物来说也是，因为中医肯定要讲辩证嘛，每个动物的话它自身体质不一样的话，就是可能配合选穴会不一样，但是这几个大概其实都会用得到，就是比较实用一些。 明明已经开始搓上了， 就有点疼是怎么回事啊？ 就 是 有那种胀痛感吧。 哎， 胀痛感，对，这就是穴位的。 我不就按对了是吧？ 说他自己就能摸着，别动了。 对，因为这个穴位非常好找，因为任督二脉这个您听说过吧？ 听说过呀。 对，任脉就是在这个腹侧正中线，从头到 是一个十字吗？ 啊，不是十字啊， 任督二脉不是十字啊，不是，是一个圈儿。 对，它是一个圈儿，所以这在任脉就是一条直线，所以这个还是挺好找的。对， 所以这个点一次能管多久？ 就是 能管几顿吧？ 啊，对，能管一顿，我觉得那每天就是重复这样。 那就是三顿之前按一按，三顿之后是不是？ 哦，按多长时间呢？ 就是大概三五分钟。 我这么按可以吗？ 要点到它，然后去按那个穴位，不是搓这一块儿。 哦，不是揉，就这么 对对对 就这么按着就可以了。 按着它，然后就是那个、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如果在家自己想按的话，可以拿一颗黄豆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粘在食指的手肚上，然后那个拿个布胶带什么的。 拿笔尖戳自己。 对对对，稍微那个给它包一下，相当于这个按压力会比较大。 哦。 要自己按的话，过会儿手疼，腱鞘炎再犯了。 对。 对。 哦，是，哎，是会疼。 对对对。 就是然后有一点胀痛感。 对， 这就是按对了是吗？ 对， 这是心理暗示。 你确定人是可以用的是吧？ 对，人是绝对可以用的。 待会儿啊，就在放广告的时候，让李大夫呢亲自给你按一下，然后你啊记住那个感觉的位置，然后你回家再按。 哦， 你现在自己这么按，万一按错了，按出点别的问题，对吧？ 越按越饿。 不是，刚才突然有点想 又吐了，也可能是发情的表现。他们刚才说了， 春天到了嘛。 但是那个李大夫还有一个小问题， 嗯， 就像明明，比如说他学会了这个，他每天按， 嗯， 就食量确实减少了， 嗯， 但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啊？因为你本身其实到这个点你是该饿的，然后你的胃，就开始分泌胃酸呀什么的，然后他就希望你这个时候应该进来东西帮助他消化。 对。 但是你老骗他说，哎，你不饿你不饿你不饿你不饿，点点点点点。 对。 然后他会不会胃不好， 所以就是说早饭是必须要吃的，中午饭就是吃好就行，所以建议是晚上的时候啊，就是不吃晚饭嘛。晚饭的话就尽量是就是少吃或者不吃啊，中午饭跟早饭是必须要吃的，不然你那个胆受不了。 嗯， 对， 好，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啊。这些谁不知道？真是，来来，减肥的话题先放一放，因为有朋友发来问题，对不对？ 这儿赵然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猫啊，有的时候特别馋，想吃罐头，然后给了之后呢，特别着急就吃了，偶尔吃完呢，哇就吐了。吐完就跟没事人一样呀，就玩去了，就好像非常享受这个吃了吐的过程。我感觉是吃急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他吃罐头或者零食的时候那么着急？ 也有可能是维密看多了， 就是吐是吗？ 很有可能是吃快了，很有可能是吃快了。要去避免这个事儿呢，可以每次少放一些，过一会儿再放，也可以现在市面有一些叫缝衣纹， 对，就是那种，就是一个板子，上面有好多凸起物，然后你把那个食物或者罐头撒在那里面，它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阻碍，它会吃的比较慢。 嗯 啊， 对 对对，你可以试， 就是玩着吃嘛， 但是好清洗吗？ 不好清洗啊，当然。 那盆的话会更容易，刚才他说这个叫阻碍板。 对 对, 对, 对，我一听他说那个，你往出抠。抠着吃都困难，然后你再清洗它，你想那罐头什么它都有油呀，而且你要是夏天勾的它抠不出来，一会儿就臭了好吗？绝对不是好办法。 抠着抠着抠出厌食症来了。 对呀，都臭了。哎，你再想一个办法。 嗯，我再想一个办法。 有没有一个穴位让它能变成慢动作？ 嗯，除非这东西不好吃。这猫这个就动物这个它对于好吃的东西它一般都比较着急。我还记得我们家大猫当时我收养回家第一天第一个晚上，因为它之前流浪猫嘛，在就是我收养完之后回家特别瘦，当天晚上就吃好多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是太饿，结果第二天早上吐了两三坨出来，就是吃太多了， 就是他可能以为自己以后还会过流浪的日子，就多吃点儿，殊不知以后都是这样的日子。对， 哎呀，他就只能胖下去了。所以他胖了吗？ 他还好，因为我就加两只嘛，所以他们两个也会打着玩儿、 嗯， 就两只都差不多4.5公斤吧、 嗯， 算是标准偏胖一丢丢那样。 嗯、 对， 啊，就所以我觉得啊，那个什么抠的那个盆儿啊，您可以试试啊， 别试。 但是我们建议还是算了吧，就是投食量少一点。原来是您拿可能一罐罐头啪一下全扣里了，现在呢就您分，比如分四次一罐罐头，分时来喂， 或者用个勺子， 哎对、啊， 一次一勺， 对对对， 两勺， 哎对，就这么来喂、啊、 再喂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下一次我们周六的时候您再说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嗯、 啊。来，咱们接着回到减肥的问题。刚刚因为说到了那个厌食症啊，有的可能猫猫狗狗它不存在减肥的问题，它存在的是增肥的问题。有的猫狗真的是好瘦。非常瘦，然后你问家长就会说，我们呢这个吃的也不少啊、 嗯、 但是就不长肉。然后我们哦有时候就会给他建议说，你就该打虫了，可能肚子里边有虫。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建议对不对，还是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项原因呢？两位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嗯，这个刚才您说的驱虫问题，这个在一项考虑范畴之内。 哦， 但是现在目前因为生活水平提高，驱虫的问题我们很多这个饲主， 嗯， 已经注意的或者说做的非常到位了，嗯、这种已经不在首选考虑范围了。 哦， 比如说，这个季节，在于猫发情会非常的频繁，啊，你吃很多，可能也体重不会有明显的。 明白，是发情了， 发情会导致这个、 啊、消耗大。 哎，对对对，出的会更多，消耗会更多，其次的有的可能是一些胃肠道。功能可能会有一些障碍，或者说吸收起来它有困难， 就是这个就跟人的体质一样， 对，也有 的人就是吃再多他也不胖， 对对对、 嗯，这是自身的问题。 对， 嗯、 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运动很多， 嗯， 啊，经常的出去奔跑， 嗯， 玩飞盘啊、球啊、 嗯、 什么这种的， 嗯， 这当然这是减肥的方案了。 明白。其实不管胖瘦啊，胖了我们当然呼吁要减肥一下。那什么样的状态是健康的呢？就是他的体重。相对来讲是恒定的，是不是就是代表健康了？ 嗯，也 不能 不叫恒定吧，它是、 哦、 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品种，它会有一个标准的体重。这个可能在一些各大网站会都比较容易查得到这些消息。那我们只要接近这个标准体重，就是可以接受的。 哦， 像您说，我怎么样知道它是不是健康呢？在这个。如果就在眼观的话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看的时候，主要看他的精神状况， 嗯， 眼睛的明亮度，被毛的光泽，还有反应能力，这些如果都是正常的，还有大小便的状况，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姑且认为是健康。 好嘞，啊，一会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减肥的话题，咱们说完了啊，增肥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增肥我觉得，对，增肥我觉得也相对容易，所以大夫也说了，尽量别增肥，是吧？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做绝育的时候，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可能会有心理上的工作啊，抚慰的工作，可能也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小技巧，让大家就是让您的，尤其是猫，可能不那么紧张，有没有什么小的一些方法？来告诉大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来，接下来呢，咱们让吴大夫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做绝育之前，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先说一下心理的建设方面。 心理建设更多的主要是， 好像也没什么，是吧？ 可能 告诉他，你过两天就不完整了。 当然，在 从家来到医院这个过程啊， 嗯，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航空箱或者说猫包， 嗯， 在猫包的选择，我建议更多的是只要通风就好，不要有太多的视野给猫， 啊、哦，就别给它留天窗啊。 对，就像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这种 太空舱， 叫太空包还是叫什么包？ 就是那种 范冰冰 背上去，后面有一个像太空一样的那个、那个塑料罩，然后猫能看到外 看到外面 ，看上去特别好看的那个猫。 对、 其实这个对于猫来说是非常恐惧的。 真的吗？ 对，因为我是行为学这块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我养猫，所以我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一般带我们家猫出门的话，尽量我会把它们两个放在一个包里，因为它们两个在一起会稍微好一些。第二，我会拿一个大浴巾把那个航空箱给稍微搭一下，它只能前后通过两个比较小的窗口看到外面，但是四周我都给它搭上了。对，因为要不然它们会特别害怕。 哦， 猫在紧张的情况下更喜欢黑暗，安静的环境，像这种能够看到特别多的，或者说还有一些航空箱的门，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遮挡，当然要透气，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程度化的安抚它的情绪。 明白，这跟狗好像恰巧相反，狗是特别讨厌黑暗的环境。 狗其实恐惧了以后也会是喜欢这种状况，但是狗在外出这个过程中它不会很恐惧，因为它频繁外出。 哦，那倒是，但是我们家的狗啊，就是你一定得给它开一小窗，让它看见它去哪儿了，就包括去医院也好，但是但凡你要把眼睛捂着，那就不行了。 被绑架过是吧？ 对， 那倒也不是，就是它不能受不了黑，而且同时在不是它自己走的状况下还在动，它受不了这一点。所以呢就会挣扎得非常厉害，你但凡只要让他看见了他就什么事儿都没有，非常的安静。哦，好，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别的吗？ 就是很正式的说一下手术前需要准备的这些 好 我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个呢，首先我们建议最适宜的绝育年龄是6到9个月啊，公的母的可能大概都是这个样子，6到9个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提前做好免疫啊，因为疫苗呢，我们经常说是投资回报率非常高的一个事儿啊，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常见的传染病，而且这些传染病都是非常可怕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在手术期间避免发情期，同时呢，在这个准备手术这一段时间，主人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个猫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异常， 就是在手术期间尽量避免。手术前尽量避免发情期。 对，比如说现在更多的手术是采取预约制，比如说我想明天做手术或者说下周日做手术，那这个期间尽可能避开它的发情期。因为发情期呢会无形的增加手术出血的风险。 哦，明白明白了。还有什么吗？ 其他就还好。就是刚才说的要密切关注我们自己猫猫在家的这种状态。因为真正意义上猫和人亲近程度会偏低，和狗比起来，它有些小的问题可能不那么容易被观察到。经常我们医院也会有来预约好做手术的，在当天检查的过程中被医生发现了问题，当天的手术做不了。但是这有一些问题可能是主人可以在家通过护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等于就白跑一趟。还有呢，尤其是公的，在家大家也自己多摸一摸这个阴囊的位置，看它是不是两个睾丸，现在在于临床单侧阴睾或者双侧阴睾也是特别多的。有的到医院以后才发现，主人就很惊讶，或者说莫名其妙。但是如果是阴睾的话，手术做起来它的难度系数比正常的要高得多。那在护理方面也会难得多。要求会更多。那对主人来讲需要准备的时间可能会要更充分。 那到了医院之后会做什么检查吗？ 通常我们常做的如果绝育的话，像我们医院做检查算是比较简单的，一般的血常规最先做的是临床体检，我们医生会先测体温啊，听心率啊，看一下它基本的整体的一个状况。其次呢，做一些血常规、术前生化、 可能大概也就这样，如果没有特别的状况，或者说在临床体检没有发现特定的疾病，就没有特别推荐的体检项目。 那他们用不用什么控水啊控凉 这个要做这个要做，刚才忽略了 啊。要多长时间啊？ 水现在主流的说建议进食进水8小时，但是我们现在做基本上也就2个小时左右了，或者说 明白了。 哦，就反正就是2个小时 足以了啊， 之前就不要再喝水、 这个、 也不要再进食了。 对对 对 是这样的。哦，好吧，这是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猫咪和狗狗是通用的吗？刚刚您介绍的猫咪和狗狗是通用的吗？那些经验 基本上是 这样的。好，这些经验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在做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啊。先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咱们聊的继续是我们这个身边非常可爱的猫猫狗狗，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Stay here by the pale blue sea. As the waves begin to whisper, I drift off to sleep. All is calling, but telling you can chill. Freeze frame this moment and make the time stand still. Hey.Seashells on the beach. Summer never felt this right, so don't slip batteries. Autumn is cold, but telling you can chill. Freeze frame this moment and make the time stand still. Hey.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大夫，让他们给我们打声招呼吧。李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伴侣分院的李一涵。 好，欢迎李大夫。还有一位是吴医生，欢迎吴医生。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济和分院的吴飞。 今天呢咱们讲一个相对来说好像是在我们看来比较残忍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件好的事儿啊，对于他们的身体也好啊，整个的未来也好啊，是一个不错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详细的跟您来说一说怎么跟我们的猫猫狗狗来做绝育啊这件事情。有好多的朋友也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咱们先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然后继续回来说我们的绝育的事情。 来，这个大夫，我觉得李大夫肯定能回答。 好， 大爱无疆说，我家猫咪12斤，是我收养的流浪猫。看，有共同的经历。他小的时候呢，跟着妈妈就东躲西藏的，总是那种万分惊恐的状态。到我家已经快一年了，我还是不能随便摸他，怎么能让他放松呢？你通过经验。 因为猫的话，它这个社会化的时间是3到8周龄。如果它在3到8周龄的时候，就是比较恐惧人类，或者是和各式各样人类接触的又比较少，就没有说就是身体或者触摸的这种接触之后，想把这个性格改过来是非常难的，只能说试一试爱的感化。但是真的非常难。 如何 对 爱的感化， 就是你只能说你不要，就是从行为学上讲，就是你不要，就是说他不想让你碰的时候，你主动去把他给抱过来，然后强撸一遍，不能这样。就只是说比如说猫翘着尾巴走向你，可能是他开心的时候，那你可以轻轻的摸一下他的头或者摸一下他后背，他又开心的走开了，就这样就足以，就慢慢来，就不要一开始就把他强硬的抱在怀里，那样他肯定是越来越挣扎的。 对，这我倒赞同。就是那种什么 强扭的瓜不甜， 壁咚啊，霸王硬上弓， 猫嘛， 就是这些比较强硬的手段，可能对于猫不管用，别说猫了，狗也不行。比如说我们碰见了好多流浪狗，有些好心人士是想去，比如说看看它怎么样啊，然后想给它喂点食儿什么的，它就会有恐惧，然后你喂个几天，它才会慢慢的跟你熟络起来。猫就更是这样了，防范意识特别强。 对， 我原来看过一个电影。好早了，那是讲一个小姑娘的事儿，就讲这个小姑娘她在一个相对贫寒的家庭，然后爸爸妈妈呢也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她，所以她也没有人照顾，只有一只小猫一直陪着她。这只小猫也是一个小流浪猫，一开始对她防备心特别强，而且这个小女孩一开始也不喜欢她，但是实在是没有人陪她说话，所以她就一直跟这个小猫四目相对。后来大概过了一周之后，他们就一块儿吃，就是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呢，就会给他分出来一点，猫呢也就在那儿自己吃。一周之后，好像两个就这个小朋友和这只小猫就开始慢慢的有爱的走在了一起，最后呢两个人一块儿成长，一直到这个猫离开了这个小姑娘，然后他好像又慢慢在那一瞬间又好像成长起来了。这个猫呢就成为了这个他的一个伴他走过童年的这样的一个亲人一样。我觉得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您抽一空啊，稍微大点的空，比如说清明节3天假期，您就在家看着他，他走哪儿你跟哪儿，他走哪儿你跟哪儿。然后呢吃饭你们就一块儿吃，就是跟 同吃同睡同劳动，是吧？ 没错，就是让他你就一直陪着他，一直伴着他，你让他24小时，不能24小时，你还得休息呢。 对， 反正长时间的都能看到。 他也得休息呢。 长时间能看到你，我觉得这个是对情感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就特别对，因为我们家那个小猫，它是一个大流浪猫，生完的小猫收养的，就是也是一个流浪组织。我当时去接它的时候，就第一次看呢，它在一个地下室里，可能得有至少20-30只猫，就是它可能也就一天才能见一次人类。 啊，他跟就是他们那四只小猫和他妈妈在一个笼子里，就是生，就是他们属于生产的嘛，其他的那种正常大猫就散养在就各个角落， 哦， 但是他们不在笼子里，就是自由走动那种，哦，但是因为人不可能，就是那个照顾他们的好心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所以他接触人类的时间比较少， 就是好多超级凶吧。 哦，没有，我当时去的时候还都让摸，其实都挺乖的。 嗯， 对，但是然后我把他抱回家之后，正好那段时间也就特别忙，然后单位可能有一些培训啊什么，我不能天天在家，于是我就把我妈给叫来了，我妈就在我家，然后照顾小猫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嗯， 就是我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他不能很好的社会化，就怕他以后会怕人，因为我也天天不在家嘛。然后第二个担心是怕他比较小，如果万一卡在哪儿啊，动不了出不来啊，再被大猫欺负我，我也有这种担心，所以就拜托我妈照顾一个月。对， 嗯， 其实跟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慢慢的跟大家有 对对 有交流， 对 对吧？这一年时间，可能他我觉得就更封闭一些，可能需要个两三年的时间，慢慢来。还有一位是叫矮啊，他说了。他说：“专家好，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家的那个猫也是猫咪， 嗯， 就是拉粑粑，哦，味儿特别大，说这是消化有问题吗？他可能也是参考过别人家的那个猫咪， 闻，过别的， 哎， 别人的排泄物， 好像没有这么的味儿大的。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们家的猫吃的好啊？ 对，有可能是和食物有关，只要是大便的形态，是正常的， 嗯，味儿大点没关系是吧？ 是 可能跟消化功能关系不太大。 什么样的形态是比较正常的？ 比如条形， 有点没概念，因为觉得都是一坨或者一滩。 猫 的话就是异常了。 对，一滩就知道，猫正常也是条形的，但是就稍硬，因为不太爱喝水。但是如果猫要拉大便是那种成球的，就一个球一个球，像那个兔子拉的大便一样，那就一定是存在便秘了。虽然它还能拉得出来，但是已经便秘了。对。 哎呦，还是养猫的人比较专业。 好啊，先说到这儿。XX 超说了，说我们家现在有一只柴犬，两岁的母的，已经生过一窝宝宝了啊。现在如果做绝育，您建议吗，吴大夫？ 这个不能说建议啊。如果有做绝育的准备，就是主人做好这个准备了，那就尽早的去做这个手术。因为它已经其实，度过了最佳的一个年龄了。繁育本身这个事儿呢，他繁育过， 对 啊，生过，繁育过呢，本身这个繁育的过程就已经刺激了他的乳腺、卵巢、子宫，生过的比没生过的，发生这些疾病的风险，在我看来应该是更高的。 所以 还是建议 他可能现在想问的，就比如说像两岁，两岁这个年纪做行不行？ 可以，两岁本身在于犬属于青壮年 啊，青壮这就还没问题， 没问题。 那大概几岁以后的就您就别做了？ 如果就单纯绝育来讲，就是说我准备就单纯做一个绝育，一般我们建议六岁以上，您就单纯想做一个绝育的话， 就算了吧， 就不是特别的推荐了。当然如果说赶上一些特定一些疾病或者意外需要手术，同时呢这个手术条件又是可以允许的，可以同时做这个手术。单纯去做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手术的风险、麻醉的风险都会无形的提高。 明白了。 他们不是那个李大夫能扎针麻醉吗？扎针麻醉可以那个达到手术的要求吗？ 应该还不行，但是对 理论上是可以。 对，理论上是针灸加上喝一些那个汤药，对，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对，就是我上次不是我也说来着，就是 老师没有动物让你扎。 对，鸟类的话，这个扎针灸它会有一种那种比较镇静的效果。对，但是还没有鸟让我扎。对，是的。 这个既然说到了狗狗的绝育了。咱们就来说一说狗狗。那狗狗刚刚也说了，它其实跟猫差不多，也是建议6到8个月来做绝育，是是比较好的。那做完绝育之后，因为绝育时间我知道也非常短嘛，然后马基本上是做完之后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啊，也大概观察一下，然后您自己在家里边留意一下。我们在家里边需要留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它不是也还是有伤口嘛？我们要在伤口上需要注意些什么？您跟我们说一说。 首先这个护理上呢，远没有想象上的那么复杂。 其实在我们看来，或者说经历过这个事儿的人来看，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把雄性和雌性分开，雄性的话手术尤其是猫可能位置不太一样，就先说公猫。公猫做去世，伤口护理通常只是外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要佩戴一个伊丽莎白项圈，就完了， 就没了， 就没了。公狗的话，我们医院也会配备一个手术服，当然因为手术服和母犬的不太一样，它的清理结构也不太一样，也可以考虑不穿手术服，佩戴项圈，伤口上药就完了。那在于母犬来讲呢，我们对我们医院做手术护理的要求就是不要保证，不是不要保证，要保证手术服不要坏，伤口不要接触水，您的护理就做到位了。 那这完了之后，它嘘怎么办呢？我需不要说我就少喂点水， 不影响，不影响， 不影响。 其实多喝水是有利于恢复的，手术服并不影响它的大小便和活动。 好啊，因为没做过，所以可能 护理 有点， 护理上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会不会就是您做了这么多例了，会不会出现可能会感染的情况呢？ 感染一定有，一定有啊。比如说，确实赶上特别天气下雨了，或者说，在活动过程中手术服发生了位置的变化或者松动，导致小便通过手术服污染到了伤口。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术后的这种护理，要求如果没有特殊状况，这些特殊状况就包括手术服的损坏和伤口接触水或者尿，没有特殊状况三天左右要到医院复查一下伤口状况，看是不是有感染倾向，如果有的话会更多的专业性的一些意见和护理方面的注意项目，如果没有那就 OK 了。 那在喂食上需要注意一些，用不用开点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的？ 消炎药这些是不是必须？当然根据他当时的状况，我们一般推荐可能使用一两天，基本上也就这样。然后饮食呢，我经常说的就是爱吃什么吃什么，没有特别说哪个东西不能吃，因为手术这个刺激本身会导致食欲下降，还有疼痛本身也会导致食欲下降，那就可以在这个期间，用一些处方罐头，或者说他平时非常喜欢吃的食物，来保证他能够摄取足够的能量， 是 啊，来帮助更快。 也是个小病号嘛，对不 对？ 那时候我们生病都吃点水果罐头什么的， 对， 还 得 加 面条、 黄桃的。 啊，对你看来都病了， 都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好嘞啊，这个绝育方面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不管是绝育之前的一些准备，包括术后的，可能我们一些需要关照的地方啊，基本上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您还有任何细节性的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当然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比如说大爱无疆，本来刚刚他问的是他们家那个流浪猫的问题，但是我就看他的头像呢是一只那个阿富汗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狗狗好可爱，是什么犬？他说是小阿富汗。我还问李大夫，我说小阿富汗是什么？小时候的阿富汗吗？ 非常专业的解释了一下。 哦，特别的可爱啊！人家也说了，开玩笑的说，我现在遛狗是有点人仗狗势了啊，就是回头率特别高啊，能感觉到。来吧，这个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咱继续聊，因为也有朋友发来了问题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这一位的问题。这是鹏，他说了，他说去年呢收养了两只流浪猫，养了一年的时间了，之前都挺粘人的啊，还舔呀、互动啊什么的，后来呢就有一只就不粘人了啊，也不像以前一样特别蹭一蹭啊，说哎过来是让你撸撸它呀，抚摸抚摸它呀，也不舔了啊。 反正这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总之呢就感觉性情有变化，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两位来分析一下。 嗯，可能这个要观察看看其他是不是正常。嗯，在猫行为或者说宠物伴侣动物行为发生变化，第一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疾病倾向。 嗯， 比如说它身体不舒服，它就不会特别主动的去寻求抚摸或者这种状况。 嗯嗯， 当然如果很正常的话，也有可能在两只猫生活的过程中，它们两个本身发生了一些阶级啊，或者层次方面的一些变化。因为在于猫，其实我们不能说我们啊，我不推荐两只或者更多一起饲养，因为猫本身属于独居动物。 听见没有？人家不推荐。 猫本身并不太喜欢和其他的同类，就是猫在一起生活。 嗯， 这样其实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呢，就会。可能会有一些不爽的事儿，比如说吃饭啊，比如上厕所的事儿，那可能就会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严重的引发一些疾病。 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大夫，像吴大夫这样跟李大夫说过这样的情况，不要两只猫一块养。 来，你说一下你是什么想法，以及 就是 叙述一下你们家的猫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 好，我开始叙述啊。就是猫的话是比较独立的动物，就是包括就是一些猫行为的书啊之类的，都是建议只单只动物饲养，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因为我当时考虑到我们家因为白天没有人，家里只有就是我大猫自己在家，然后我安两个摄像头，我就发现它会一直坐在门口看着那个门，除了上厕所以外就看着门，甚至不吃饭，对，它能等一天。但是猫的话，按道理讲猫是没有分离焦虑症这个问题的，但是它会出现焦虑症。而且有一次它把自己舔秃了一块，就是莫名其妙就把自己皮就是毛舔秃了一块，然后我带它去医院。 想你想的。 就是焦虑，可能觉得一个，因为它毕竟之前是流浪猫，它的环境比较大，它也会见其他的生物、其他的猫或者其他的人。那它现在就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和一缸虾在一起，那它可能就是不太开心，我觉得。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嗯，可以给它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也咨询了其他那个行为学的意见，然后就找了一只就五周龄大的小猫，因为我们家大猫是只母猫，而且之前我认为它应该生过，因为我刚刚领养它的时候，它的乳腺还是比较就是肿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它应该是生过猫的。所以拿回家之后，我们家小猫就特别特别自然的就把它当妈妈了。对，他们俩就关系就一直都非常好，就睡觉什么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还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对， 哦，原来这样。哎，那同理啊，我也问问你，因为这也是我实际遇到的问题。 嗯， 我们家的狗狗也是，刚刚我们还在聊， 你家是公的不是？ 是公的。哦， 嗯， 但是呢，就跟他们家的母猫有类似的问题。人回到家之后他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我们一走，因为我们也是长时间不在家里嘛，我们也安了摄像头看他，他要不就是睡，睡醒了之后就盯着门看，也不吃也不喝。而且呢，就每次我们走的时候啊，从他的眼神里边好像我们能读懂一些什么似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是这么想的，反正读出来的就是啊，好落寞呀。因为也有好多的那个动画片嘛，也都是这么说的，比如说什么《宠物大作战》里边不就有吗？ 对对对， 就是主人一走，然后他天天就说、I miss her so much， 就是我特别特别想的、然后一回家的他，我就觉得我也应该去给他找一个伴儿了。 对， 我不知道找伴儿这件事情是人的想法更多一点，还是如果他有这样的表现了，确实是看起来好孤单，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很亲狗的一个狗、那我是不是就适合给它去找一个伴儿呢？两位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狗本身属于群居动物，它和猫这个 是 不一样啊， 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群居动物它会需要伙伴，像人也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的这个想法可以用人的这个想法来代入。但是猫不是。您像您说的这种状况呢，我觉得有必要 可以养一个伴儿， 养一个伴儿，或者准备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 明白。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给他养一个，从小时候养。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年龄太大的话，因为我们家那个是泰迪，泰迪吧容易争宠， 啊，我就怕 心机。 对对对，你来了，你肯定我要照顾这个呀，对不对？可能他就会觉得，哟，对我的爱少了，你就全放到他的身上了，他可能就会产生急躁，甚至有人就是危言耸听的说，可能他就会得抑郁症，怎么怎么样的。 对，这个我是之前看有行为学的老师讲课，就说，这个。不管是猫还是狗啊，其实他们都是更想得到主人全部的爱，所以如果养第二只动物的话，就势必会分出去一些。然后一个是要看这个，所以养动物之前一定要照顾家里原来那只动物的情绪，如果它真的是就非常有嫉妒心的那种，可能就不适合再养第二只，只能说就是您抽出来时间多陪伴它。 嗯， 对， 还是要依照它的情况。 对, 对 对 对 吧，因为毕竟还是给它找伴嘛。嗯，好吧，慢慢来找着吧，希望能够找一个有缘的啊。那如果给狗狗找只猫合适吗？因为今天看了一个特暖心的一篇推送，就是他们有一只狗狗带着它到处旅行，后来 我也看到那个了， 看那个了哈，好暖哈。 对， 然后就说看起来它好像有点孤单， 对， 就自从它的主人找了伴儿之后，就觉得它有点孤单，然后就给它找了一只小猫，从此两个人在一起，特别和谐，猫就在狗身上趴着，然后狗就带它走来走去的。 因为 找只猫行吗？ 因为猫和狗它在自然界里面属于这种就是捕猎者和猎物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如果要是让猫和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猫不害怕这只狗，就特别是幼年猫，一般幼年猫就是更不害怕，对什么时候比较好奇，猫如果当时不害怕这只狗，那这只狗就自然不会认为它是一个猎物，它们俩就能和平相处了。 真的呀？ 对，大概是这样。对， 不认为 如果给狗找一个猫作为伴侣的话，更多的关注点要在猫身上， 对， 猫远比狗要敏感的多。 哦，那倒是，就是狗始终觉得挺好的，是吧？ 对 对, 对。 猫说什么鬼，就是这样的意思。哦，好吧，好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你却一个人决定，情绪不定，约好见你喝香槟。对我不相信，我想玩得尽，你是一起做决定，人生太多事求精，有等太少失去力，爱有千百万种定义，三天不联络，和解要被动，不停对错，假装没冷战过，想在爱里当主题，要想到麦克风，我也有我的个性，这次不让你， 这次不让你， 空我兄弟表哥去， 跟两个人有关系，你却一个人决定，情绪固定， 情绪固定， 约好见面喝香槟， 最恨别人对我不相信， 我想问感情你是一起做决定， 感受太多是囚禁， 沟通太少是疏离， 爱有千百万种定义， 三天不联络，和解要被动， 不停对错，假装没冷战过，想在爱里当主题，要唱到麦克风， 拉扯中 PK 寂寞，三天不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游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在周末继续和您一块儿聊一聊咱们家的宠物啊，就是伴侣动物。这个咱们还是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最后一个时段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回聊一个好玩的，孙国彪说了，说那个现在有好多就那小视频里边都有一个猫啊的那个翻译软件，就你说快过来，或者说什么你长得好漂亮，他就喂喂喂喂喂，然后那个猫好像就有反应，他还想问问说，哎，这是真的吗？ 来吧，李大夫，你觉得这种事儿？ 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特别喜欢猫，所以他会下这种软件，然后去公园里逗猫。猫好像确实是有反应的，但具体机制跟他这个叫声叫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哇，对，就他们这个语言其实挺奇怪的。 就我了解，可能。猫如果真的有反应的话，更多的可能是对这声音的反应，因为猫与猫之间很少用喵喵喵的声音去交流， 对对对 对，几乎没有。 就是猫发明出这个声音，主要是对 人训练主人导致出来的这么一个语言。 真的就是，所以说其实如果要是你有几个朋友家里都养猫，你会发现可能大家猫的叫声都不一样。 或者说 对，真的不是所有的猫都会喵喵叫，有的猫就特别奶，有的猫就是真的大声喵喵，有的还只会说发出那种呕呕的声音。 哦，对对对， 什么样的都有，它只是跟主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方式罢了。 我跟你说，我老去我胖姐家，就我有一个姐姐，老去他们家吃饭，他们家不是有九只猫吗？他们家里头有一只猫特别话多，然后就是它就这么你坐在那儿吧，它就找一个你附近的桌子趴下。就看着你，然后就冲你喵喵，然后你要不理他，他就不说话，但是你要看着他，你也跟他喵，然后他就能跟你喵，然后胖姐就跟我说你跟他这么对话，他能跟你聊一下午，一直跟你说，特别逗。我还见过，原来最早有那个网上有卖那种，就是你给狗脖子上戴一个好像发声器，他们那个叫什么狗语言转换器，那个也挺好玩的，就是他叫几声，然后底下就会给你翻译出来什么我饿了，要尿尿什么之类的，那个也还挺逗的。 狗与狗之间其实是有语言的，猫和猫之间没有， 狗和狗之间就通过汪汪汪来， 它是可以表达一些讯息的。 哦， 猫它的叫声都是 给人听的， 只有它的主人才能听得懂它这个是在表达什么意思。 哦，因为是猫是就是独居的嘛，所以才会它们没有什么交流，全靠 它们的交流靠的是肢体动作和比如说耳朵的形态、尾巴的状况、表情。 好吧啊，这个姑且当一玩的事儿啊，挺好玩的就得了。 但是是不是每个主人都能观察出一点点它的那个行为？来，李大夫。你们家那个猫跟你的特种的沟通方式，比如说它发出哪种叫声，或者说做出哪种行为，你就知道它大概是要干嘛了吗？ 就是因为我们家所有的猫零食都在门口的那个大柜子里放着了， 所以 对，所以 摄像头看到它是在望零食，并不是看你、 啊、不并不是。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的面膜也是在那个柜子里，所以我每天晚上只要打开那个柜子，他们俩就会竖起来尾巴，就不管是在睡觉还是在干嘛，只要听见那个柜子门响了，疯狂的跑过来，然后对着我大声喵，就跟平时的那种叫声完全不一样。然后当时我就会想，今天是给还是不给，因为不能每天吃太多就是高油脂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也会控制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默默走到那个厨房，拿出一罐没有油的那种猫罐头给他们。其实他们还感觉好像还挺失望的，因为可能那种高油脂的零食更香那种。哦，那倒不会，他们闻见那种牙膏或者这种化妆品的味儿会疯掉 啊。真的吗？ 对对对，可以让家里狗试一下，闻一下人的牙膏它就跑走了。 真他们这么敏感吗？ 就这个味道好像不太好闻，对他们。 他们嗅觉也比较敏感， 对对对， 比较刺激这些气味。 哦，然后 猫就是刚才您说的，主人是不是能够发现？我觉得是很容易发现，因为人是比较好被训练的。 是比较好被训练的， 因为你经过几次以后，你会发现它的叫声原来是想吃， 对、 嗯，啊，它的叫声是想出去还是怎么样？ 嗯 非常、 嗯、 非常容易观察到。 哦，好吧，啊，来，咱们来赶紧解决一下 A 加的问题，这个比较着急。 嗯。 也确实应该着急了啊。他说他们家的是一只比格犬，13岁了，年龄比较大了，女孩，已经三个月了，每天都是十几次厕所，而且都是拉稀啊。去医院做了血液检查，医生说是缺少蛋白质啊。想问您一下，吃什么能够补充蛋白质？同时呢，医生给开了消炎药和乳酸菌啊。他就反正现在非常担心。这个我觉得已经三个月了，这可能不是蛋白质的问题了吧，可能没那么简单吧，当然我不知道啊，问一下两位专业大夫。 那个如果要是单纯的低蛋白引起腹泻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水之类的，会有一些低蛋白血症的腹水，但如果没有其他症状，只是单纯的腹泻，然后查血象感觉是有低蛋白，有可能是腹泻导致的低蛋白、 嗯、 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还是要查一下腹泻的原因、嗯、会不会是慢性的一个炎性肠病，或者是这种其他的问题导致这个腹泻，比如说慢性的胆囊炎、胰腺炎、肾病都会有这个长期腹泻的病史， 嗯， 还是最好看一下，单纯的化验大便或者血常规是不能够确诊的。 哦， 对， 包括肠道肿瘤都有可能， 对对，都有可能，对、 哦， 因为现在动物也是可以做肠镜，对，可以看。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去到咱们医院的话，您可能会给他先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一般都是先做常规的检查，比如说腹部的 B 超还有生化检查、 嗯、 看一下指标有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就是、 嗯、 通过 B 超来看肠道的情况，然后淋巴结的情况，包括各脏器的情况，如果要是有感到这个胰腺增厚或者有这个倾向是胆囊炎，然后就对应看指标、 嗯、 啊，因为肠镜的话动物如果要做是要全麻的，人的话是分、 嗯 那个有痛无痛嘛，可以麻可以不麻，但动物都是要全麻的、 嗯、 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手术了、 嗯、 一般咱们是有必要的话再推荐。 嗯嗯嗯，哦，建议您还是去医院吧，因为您没有说就是现在目前比如说医生开了消炎药和乳酸菌，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有明显的改善，如果还是没改善的话，建议您换一家医院再去看一下啊，好吧。这个而且他发来他们家狗狗的照片，我不知道现在是熟睡的状态还是就是打蔫的状态啊、 哦、 我觉得还得观察一下狗狗的状态，如果狗狗的状态还可以的话，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严重，因为狗狗还是一个比较能忍的一个动物，它可能如果您能明显的感觉到它有点打蔫了，那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而且已经连续三个月了都是这样的情况，时间还是蛮长的了。我记得我就拿我们家的狗狗举例啊，一周最长的时候大概一周都没有，最大概四天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带他去医院了，去医院了之后不过还好，他说是大夫说是有那个急性肠炎 哦 啊，然后开了一些消炎的药，说这消炎的药您就喂他吃一次，然后呢开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类似于性止腹泻的那样的药， 嗯， 只吃了一次，马上就便秘了，就吐了，然后我就 太过 给医生打电话说，哎呦，您这可能是喂多了啊，您别喂那么多， 确实是喂多了吧？ 我觉得还好，但是后来人家第二次就已经好了， 走一个， 是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年龄小，可能对药物啊就比较敏感，哎，他稍微吃一点、 啊、 可能就非常有效，结果就大概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好了、 嗯、 除非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啊。好嘞，最后一个时段，咱们回到咱们的一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严重的啊，因为它有可能是严重的但也有可能还好是良性肿瘤，回到肿瘤，这个肿瘤一般是比如说拿狗狗举例啊，是狗狗的个体差异还是说遗传， 嗯， 家族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就会有肿瘤，还是我平时的生活习惯，我吃什么，比如说老说人经常吃烧烤不好、 嗯，容易得痔疮，是不是？哎，李大夫在我说这句之前指了一下自己，没事儿， 默默放下来了、 啊。是会什么样的问题让他们有这样肿瘤的疾病？ 对，包括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现在大家比如养猫养狗的朋友比较常高发的几种肿瘤，大概是什么？ 嗯 嗯。 嗯 高发的肿瘤其实介绍太多，我认为在这次机会可能说的不那么重要，或者说 没有太多的意义啊。 哦，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哪些肿瘤是可以通过我们护理啊或者照顾可以最大程度 好的康复 限制的，或者说避免发生的。节目开始呢，咱们就说到了乳腺肿瘤、卵巢肿瘤、子宫肿瘤， 嗯， 这些呢早期绝育是可以有效解决的。其次呢，比如说皮肤肿瘤，有些皮肤肿瘤呢可能跟照射有关，阳光照射有关。很多很多动物主人，尤其是犬，会喜欢在天气热的时候给它剃毛。我们医生不建议剃得过短，或者说剃毛。 那说到这儿，咱们有如果有问题，我就及时问你啊。 嗯， 多短算过短呢？ 一公分以下， 一公分以下 或者两公分以下都是比较短了。 哦，这就已经是过短 了。它在进化过程中之所以保留下了这个背毛，它最重要的起到的是保暖和防护的一个功能。 哦， 在天气炎热的阶段，这些掉毛的品种也会，主人也会明显感受到它掉毛，会毛发进行一个更替。 嗯， 绒毛在夏天的时候会自动就脱落，留下更多的是刚毛。 嗯， 或者说比较坚硬的这种毛。 嗯， 这种已经有充分的凉爽或者说透风的一些作用了。 明白， 就没必要再去剃短。因为首先犬类它不靠皮肤散热，或者说皮肤散热的功能没有那么强大。 嗯， 之所以剃呢，是也是人的主观代入， 人觉得该剃， 穿的少一些或者头发短一些会凉快。 嗯， 对它也没有太多的帮助。 明白。 同时会增加了皮肤暴露在紫外线的下面的机会。 那还有一个延伸问题啊，就刚刚说的是有毛的，那如果是没毛，现在养那恶霸的啊，也比较多。 恶霸也有毛， 但是很短啊， 嗯， 都特别短 啊。对， 还有那个 非常短， 大丹，类似于像这样的毛， 这些犬种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怕热。 那倒是真的 在这个环境下，就不说照射，这个温度就它已经非常表现的非常的不适了，比如说喘啊，大量流口水这种状况。 那他们会有那个阳光照射的问题吗？ 也会有啊。同时，它的毛其实也是有变化的。其实也是有变化，它只是它的毛整体的长度比较短，但是它也会分一些，比较绒的，或者说比较保暖的、坚硬的刚毛。 嗯，好，这是皮肤的。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一些肿瘤呢，也在发生就没有太多的预防机制啊。 明白。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发现这个异常，早期到医院进行一些确认。像我们临床医生也会通过一些细胞学的穿刺采样来确定这个肿瘤大概的方向或者说性质，良性或者恶性。如果说长在了一些不是很紧要的位置，我们可能会在早期会说您可以再看一看。当然肿瘤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切除，因为临床医生要考虑综合素质，比如说年龄偏大，长了一些不是特别紧要的肿瘤，可能会让您选择观察。当然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它是一个恶性的，会建议你早期的解决。因为像我也经常会和我的这个动物主人去说，如果说这个肿瘤变得在今后的时间变得很严重，破溃、出血、感染，那您是不是要选择手术呢？如果在那时候您会选择手术，那就在早期的时候做手术，不要等到那种状态。到那个时候它的恢复状况，身体状况，恢复能力，当然还有花费都会更多。 一般您就是比如说狗狗到您那儿了，一般的您接受的这些病例啊，大多数都是如何发现它得了肿瘤呢？ 绝大多数肿瘤它会在体表有表现，比如说隆起，我们叫肿大。 绝大多数都是 当然 腹腔看到 啊，当然腹腔的一些肿瘤就很难被主人发现了。主人来看病的过程中，更多的比如说就是食欲减退啊，或者说像刚才说的比如腹泻呀，什么一些来看的都是一些相对继发的一些症状，在临床检查过程中才发现了这种根本的一些原因。 我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家狗狗互动的啊，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方式方法啊。我原来呢，我是听说就是公狗狗也有那个小乳头。 哦，对， 我说哟，我找找看。 你这个算不算性骚扰？ 后来真找着了啊！而且我们家狗睡觉的时候喜欢四仰八叉的睡。 嗯， 后来呢，我就没事撸它玩的时候呢，就 摸你家 的，按它的那个肚子， 哦， 轻轻的啊，轻轻的。然后我就想，我当时也想到，比如说他可能会有肿瘤啊，或者说是肚子疼啊，不舒服啊， 按出来， 就是一按，他如果嗷一下疼了，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会有问题，因为我是非常轻的在按嘛。那像这样的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比如说腹腔内会有肿瘤的可能性了，然后我没事就按，没事就按。 每天摸它，然后看看摸到哪时候被咬了。 我觉得像您说这个，在非专业人士来讲。可能有难度， 也摸不出来啊。 嗯，对，除非足够大。 好， 有的可能您在摸的过程中，尤其是偏瘦型的腹，在家摸的时候，它有比较放松，腹部比较柔软，您可能摸到的是肾脏，或者说充盈的膀胱， 嗯， 您误认为是肿瘤， 嗯， 还有的在意外情况下怀孕，也有很多误认为肿瘤， 嗯， 其实不是，那说这个判断起来。作为主任讲，可能还是有难度。 行，好吧，来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吧。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的，还有一点的时间啊，咱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家长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家的狗狗，刚刚咱们说的是粑粑的味道特别大哈，还有的狗狗呢，就是它会那个经常 味儿 排气，不是体味儿体，哎，对对对，它就排那个气啊， 嗯， 这个是正常的吗？它一天多次排气，那是不是？ 我来吧。李大夫你先说说。你别玩了。 这个就是正常的话也会有这种，因为证明它胃肠道是通的嘛。但是如果要是味道特别大，要考虑是不是它这个本身消化的问题。但是这个消化可能会跟食物有关，比如有些主人会问很多这个高蛋白的食物，蛋黄啊或者是肉类啊，这些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就是对对比较味儿比较大这种情况。 哎， 它不一定是身体有问题啊，它应该可能是食物啊这些的。 在那种情况下，主要是观察大便的形态。 对， 只要正常就没问题。 大便不正常，那频繁排气，它就可能是，比如说炎症或者说特定疾病导致这种状况。如果大便的形态还是很好的，那比如说食物，比如说特定的阶段运动，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是正常的。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我在跟我狗圈的朋友们一块聊的时候，他们也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呢这也很头疼。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养狗了，你就不能有那种塑料袋发出的声音，但凡有那么一点声音，狗噌就过来了。就是、 其实养猫也这样。 哦，养猫也这样。 对对对， 就是他们觉得就该发吃的了。 不太爱。对， 那可能耳朵有问题，我觉得。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家不用塑料袋装任何吃的都。 哦， 就是你狗粮不是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的？ 不是，我妈都会那个弄一个那种 桶， 对对，一个桶都是塑料的那种，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对 对, 对, 对啊，就是你是稍微就特别轻， 它可能是那个 一声 撕零食袋的那个声，是不是？它每次 就反正只要听到那塑料袋声音，啪就来了，他就觉得要喂他吃的了。 对对对， 然后呢， 条件反射就相当于。下课铃一响，大家就马上兴奋了。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习惯性的眼巴巴的就坐在你那儿。然后呢，有的时候 你喂他点儿。 哎，家长嘛就不给喂人的嘛，对，家长就拿点那种零食喂他。好多家长就说，我可能零食喂的有点多，因为他们可能买了一大包的零食，啪有两顿吃没了。我想问问两位，就是。狗狗的这种零食，您觉得依照体型不同啊，您觉得这个量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是比较正常的呢？ 一般我建议就是每天的食量，九成的粮食就是全狗粮。 一成的零食， 一成的零食， 对，它总量因为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嘛，这个没有定性的。 那倒是。那如果小型犬的话，可能好多家长都做不到。那吃零食对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因为孩子大家都知道吃零食有蛀牙啊什么的，那零食对狗狗猫猫会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这个比例过高呢，势必会导致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过剩，这样长此以往这样下去就会影响健康。 对，因为三月是我们体检优惠月嘛，所以我这个月体检的狗可能有至少半数都是甘油三酯跟总胆固醇高，就跟人三高差不多。 吃的忒好了。 对，就是相当于体脂偏多吧。 嗯， 对，需要运动，需要那个克制。 零食更多的注重的是 口味。 但是真正这犬粮更重的是营养搭配。 好吧，还是合理的这个照顾好您家的狗狗啊，不要随您的心情，您觉得这时刻可能是您舒服了，但是您家的狗狗未必舒服啊。好吧，非常感谢两位大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是 江西菜 还是江西菜。 I tried so hard to follow, but I didn't catch a awful what had gone wrong. Said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ve you from.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ve you from.Somebody for whom I wouldn't mind to put the kettle on. Still,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ve you from.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ve you from.